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2集。蓝姑姑叹了口气，看了一眼谢金兰，慢慢道： 你娘当初啊，是个笔墨丫头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有一日，老爷喝醉了酒，便要了你娘亲。原本这事儿也没什么，谁家府里头都有的事儿。偏生你娘是个倔强性子，想不开，竟然偷溜出府告了官。 然后呢？ 谢金兰问道。 又赶巧当年那个官老爷是个不讲情理的倔驴，老爷百般求情也无用，判了老爷一个奸淫下人的罪名，连贬三级。老爷从那后就恨上你娘了，虽然你娘肚子里有了你，他对你们娘俩也是不闻不问。 蓝姑姑抹了把泪。 男人都是这么铁石心肠，只是苦了你娘，也苦了你。 既然去告了官，便是做好了和谢秉峰决裂的打算，怎的又到府里当了姨娘？ 夏侯恋问道。蓝姑姑摇头道： 那个时候姨娘还不知道肚子里已经有了少爷了，等知道了却也无法挽回了。试问一个女人，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，怎么养活一个孩子？少爷也不能没爹呀。他原本不肯回府，我苦口婆心的劝他，他才回来。 夏侯恋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，看蓝姑姑淌着泪没能说出口。蓝姑姑道： 老爷心太狠了，姨娘成日冷居在院子里，没人管没人疼的，才熬了几年就撒手去了。 谢金兰点了点头道： 我知道了，你们快些回去吧。 莲香依依不舍地说道： 少爷您可得保重。 说着瞪了眼夏侯恋： 你照看好少爷，这次都赖你。 夏侯恋闷闷道： 我知道。 严丝合缝地关上门，谢金兰抱着膝盖坐在地上，眼睛看着黑暗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他今晚沉默得很，几乎没说几句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蜡烛已经灭了，整个屋子黑洞洞的，沉重如铁的黑暗混着难以言喻的悲戚压在他肩膀上，让他没有力气抬起头。要是蓝姑姑没有劝他娘亲，或许他娘亲就不会抑郁而终，或许他现在会像夏侯恋一样当个街头的小流氓，他会成日和大街上的玩伴一起四处捣乱，等娘亲有了闲工夫拎着竹竿子满大街的打他，他的玩伴会大叫： 谢金兰快跑，你娘追上你了。 眼睛酸得厉害，一滴很小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，在翘曲的睫毛上颤了颤，沿着脸颊滴进了衣领。幸好屋里黑，夏侯恋看不见。 少爷。 夏侯恋的声音冷不防地响起，谢金兰有些慌张地把头埋进膝盖，生怕他瞧见自己脸上的泪痕。 其实我之前骗了你。 夏侯炼轻声道。 骗了我什么？ 谢金兰努力让声音显得正常些，却仍是显露出几分鼻音的味道，但因为埋着头，声音从胳膊里钻出来，夏侯炼没有发现谢金兰的异样。 我知道我爹是谁。 他是一个白面书生吗？当了官吗？ 啊，是谁你别管了，反正你也不认识。 夏侯炼玩着自己的手指道， 我娘不让我认他。 谢金兰抬起了头，疑惑道， 为什么？ 我娘说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不能找别人当我爹，要让别人叫我爹，跪着叫最好。少爷，你比我能耐，你不仅要他们跪着叫你爹，还要哭着叫你爹。莫欺少年穷，今天的事儿，你娘的事儿，咱们迟早会讨回来。 夏侯炼说得很肯定，明明两个人都还是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却仿佛胜券在握。谢金兰隔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看着夏侯炼，好像看见了他眼睛里闪着的光，像夜里的星辰。他的眼睛很漂亮，夏侯炼曾经说过他的眼睛很像他娘。谢金兰想起戴胜言口中那个妖魔似的女人，仿佛凭着一把刀就能斩断一切。没来由的他就这么信了，不知道是相信他自己还是相信夏侯炼。戴胜言没真抛下他这个关门小徒弟，他刚收到仆人的传信，就扔下刚刚会面的老友，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，一路上急得他胡须都捏断了好几根。 你这孩子。 戴胜言看着一脸倔强的谢金兰，悠悠地说道， 老夫还以为你是个识时务的俊杰，万不会与你那爹硬碰硬。罢了，毕竟只有12岁的年纪，逃不过少年心性。 谢金兰淡淡地说， 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 戴胜言长叹了一气，沉吟了一会儿道， 哎，金兰，你可愿背井离乡，跟我这个老头子风餐露宿，四海为家。 谢金兰猛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老人。他早就知道戴胜言性子散漫，向来是住一个地方厌烦一个地方，绝不可能甘愿留在金陵安度晚年。他原以为戴胜言不过是有些惜才之心，才愿意在逗留金陵的日子里指点他一二，顺便给他一个戴胜言关门弟子的美名，让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。没想到戴胜言竟然愿意带着他。 先生不弃，弟子愿效子路颜回，为先生鞍马。 我老头子没钱没权，你不介意吃苦头就行。 闲云野鹤，隐于山野，这些俗物怎能相提并论？ 戴胜言翘起的胡子尖儿，微不可见地颤了颤道， 惭愧惭愧，一起世俗却为世俗所知，算不上归隐，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罢了。 说罢撩起眼皮瞧了瞧规规矩矩坐在身侧的小徒弟，清了声嗓子道， 景兰，今日为师不传经，只论道。 谢金兰肃然道， 先生请讲。 敢问何为圣人之言？ 这一问就把谢金兰难住了。这问题简直大得没边儿，圣人之言、四书五经加起来得多少字？难道要他全部背一遍吗？谢金兰想了一会儿，试探着说道： 人伦纲常。 哦，为何村夫乡妇的欧雅也语不是圣人？饿了要吃饭，冷了要加衣，难道不是人伦纲常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